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24课，重点语句是 使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请不要用。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今天安娜在学校上铃木教授的日语课。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24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使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请不要用。 はい、今日はここまでです。来週の月曜日に試験をします。 先生、辞書を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いいえ、ダメです。使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好、我来讲解一下。铃木教授说、 はい、今日はここまでです。 好、今天就到这里。 はい。 好、主要用来表示肯定或应答。这里呢用来提醒对方的注意。 今日 是今天，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ここまで 是到这里，由 ここ 这里加上助词 まで 到构成。 です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铃木教授接着说， 来週の月曜日に試験をします， 下星期一考试。 来週 是下周，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 月曜日 是星期一， に 是表示时间的助词， 来週の月曜日に 意思就是在下星期一， 試験 是考试， を 是表示对象的助词， します 是做的意思， 試験をします 就是进行考试的意思。 試験也可以说是 test, 对吧？ 对。安娜问铃木教授， 先生、辞書を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老师可以用词典吗？ 先生 是老师，也可以加上姓，说 鈴木先生， 铃木老师。 不能叫名字吗？ 在日本公共场合通常以姓来称呼，在单位里也用姓。 辞書 是词典， を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 使って 是 使います， 使用的贴形，动词的贴形加上 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如何如何吗？这个说法我们学过，表示询问对方是否可以进行某个动作。 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意思就是可以用吗？ 铃木教授回答说， いいえ、ダメです， 不，不行。 いいえ 是不， ダメ 是不行，用于告知对方不可以做某事。 です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ダメ是对朋友或是晚辈使用的比较随意的说法，请不要对老师或是上司使用。铃木教授接着说， 使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请不要用。 安娜一定觉得很遗憾。 使わない， 不使用，它是 使いません 的较为随意的说法。使いません是 使います， 使用的否定型。 使わない以ない结尾，所以是ない型，对吧？ 对，ない型后续 でください， 表示禁止。 使わないでください，意思就是请不要使用。 好，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发音。 使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24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使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请不要用。 はい、今日はここまでです。来週の月曜日に試験をします。 先生、辞書を使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いいえ、ダメです。使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使わないでください，请不要用这个说法。我还想再详细了解一下表示禁止的说法。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动词的ない形后续 でください，ないでください 是表示禁止的说法，意思是请不要做某事。我们来造个句子，请不要去。 行きます。 去的ない形是 行かない， 不去。后续でください就是 行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请不要去。另外，我们在第22课学过动词的手形后续 はいけません。手はいけません。 不能做某事，这是语气更为强烈的表示禁止的说法。例如，不能去就是 行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手はいけません，在长辈训斥晚辈或是家长教育孩子的时候使用。日本人说话的时候不喜欢给对方造成心理负担，所以平时在会话中更多的使用ないでください。另外，这一课的会话里出现的 ダメです， 不行，也是语气强烈的表示禁止的说法。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委婉的拒绝他人提议的说法。 それはちょっと， 那个有点儿，这样说呢，就可以比较温和地拒绝对方。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表示不满的拟声拟态词。形容没完没了发牢骚的样子。 ブーブ ーブーブー这个词很形象，听起来很有发牢骚的感觉。 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表示不满的说法。 たく今日は忙しいのに予定詰まってるし。 形容嘟嘟囔囔发牢骚的样子，自言自语说个没完就是 ブツブツ。 我一定会注意不要不次不次发牢骚。 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ブーブ ー和 不次不次。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下星期要考试，老师说考试的时候不能用圆珠笔，要用铅笔和橡皮，得赶快准备一下。好，听众朋友，第24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使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请不要用。 下节课继续给您介绍安娜的校园生活， 欢迎您到时收听。